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，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。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，当看清潮起潮落，只要你记得我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。不用难过，是什么？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，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。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爱情的香味。